我沉溺在小说，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

生命燃烧的激情。

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，忍不住下思念对他讲。 心房，你永远在我柔